2月25号，由涿州房山棋友俱乐部举办的2月2龙抬头象棋公开赛开幕。来自涿州和房山的60多位棋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智慧和沉着展示着中国象棋的无限魅力与风采。比赛在大家的期盼中拉开帷幕。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消息偏又凋零，转眼就成谜。多少爱化成春泥，断红残影，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任性负气，绝情多疑。曾经心无爱，情如海，相爱让彼此存在，如今风不来，花不开，谁一边相思存在，存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想念不大的阻碍。多少梦随风而去，石沉大海的声音，你带来花的消息，天又凋零，转眼就成谜。多少爱化成春泥，断红残缕，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任性负气，绝情多疑。曾经心无爱，情如海，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如今风不来，花不开，剩一片相思存在，存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想念不大的阻碍。心中独白，只盼也无猜，也不怪，不再让相思存在，总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想念不大的阻碍，与你总有想念不大的阻碍，总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想念不大的阻碍。

曾有你。 世界。

首歌里唱到了工作累了，生活倦了，找找朋友兜兜风，喝杯咖啡闲话家常，明天开始也会遇见快乐。相信很多人呢都在这首辛晓琪的歌声当中找到了很多早就已经忘掉了的小快乐吧，可能也会让你忘记曾经的那个疗伤歌手。继续来听到的是水木年华，会有那么一天。 灯光有些昏黄，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迷失在走过的天桥上。 今天我们没有财富，至少可以相互拥有。今天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可是你我都已知道。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飞到天外的天。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拥有更多更好的明天。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

老狼同桌的你，这首歌不知道打动了多少多愁善感的莘莘学子，而且让不多愁的也善感起来。真的不得不感叹青春的美好啊，有时候总是在想象如果现在我18岁该多好啊。继续来听到的是金海心唱过什么歌。我想对于很多的现在才大学毕业的人来说，他们会知道曾经的老狼和金海心唱过一些什么歌吗？ 常常有人来问我，你曾唱过什么歌，当我真想说很多，朋友在 KTV 练歌，你早已喝醉了睡了，我怎么叫不醒 什么歌？我想作为歌手最不喜欢被别人问到的问题就是，哎，你唱过什么歌？歌手都需要有自己的代表作，最好是首首都是代表作。

是女生，爱哭的女生，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我是女生，你不懂女生。胸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